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嘿，各位，又和你在电波当中相遇了，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用音乐给你好看。节目一开始要提醒各位，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太依赖别人，因为即使是你的影子也会在黑暗的时候离开你的。一起来听到金海心带来的《悲伤的秋千》。 我知道我也可以玩，我也可以疯， 做作，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能像从前般爱我，这些年月月你都看过，什么解释都不说，不是我不知道，爱情需要煎熬，不是我没期待。我擦了你多长时间，却查禁，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虽然或许你在身后清醒，但疲倦已让我懒得怀疑。我擦了你多长时间，却查禁，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曾经一步一步很冷漠，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能像从前般爱我，只是连约会你都逃脱，什么解释都不说，不是我不知道，爱情需要煎熬。是我没期待，爱我在人没挂着时却扎紧，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虽然或许你在身后清醒，但疲倦已让我懒得怀疑。我在人没挂着时却扎紧，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扎进，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我在人民广场吃，却扎进，而此时此刻你在。 漫长的分手就会有微笑浮在天空，我以为只要勇敢张开双手就能拥抱属于我的自由，我以为简单生活好朋友就可以填补爱的缺口，只可惜无论选择坚持或放纵，都找不到快乐的理由，想不到那时了我的爱情呢，是不是躲着我无视我的寂寞，到底是谁犯了错，惩罚全都交给我，将我困在孤独的角落，天不爱的时刻

接下来要提醒各位的是，睡懒觉有六大危害。第一呢是破坏生物钟，导致精神不振、情绪低落；第二呢是影响胃肠功能；第三呢是影响肌肉的兴奋性；第四呢影响记忆力；第五，长期睡懒觉会导致激素的失衡，引发头痛；第六呢会错过早餐的时间，造成饮食的紊乱。所以早上早点起床吧，用好音乐来叫醒你的耳朵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修炼爱情。 为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现在，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下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心上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你身上，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记忆它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下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

是我下葬今世的念白痴，错过你会不会错过幸福的一辈子。 在工作和生活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心情会异常的烦躁，当你心情烦躁的时候，不妨喝一杯水。痛苦烦躁时，体内的肾上腺素会飙升，这个时候喝水呢，可以让它随着水分排出体外，所以建议各位心情烦躁的时候倒一杯温开水，慢条斯理的把它喝完，能够达到放松心情的目的。继续来听歌， BAD 带来失去联络。 你就这样放开我，你就这样放开我，失去联络，你是否忘记我？ 失去联络， 失去联络。 风中

男人最要命的自己年头，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不放，失去的镜子面冲冲冲，打不开的心门拦着之后闷闷闷，要学学那个琵琶里的小小说，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为了你我就心都过去，这首歌让我写出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有别人想想又何来去，如果一个人在这里追我哭泣，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 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这首歌让我写出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有别人想想又何来去，如果一个人在这里追我哭泣，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 欢迎回来。很多的妻子呢会抱怨丈夫不成熟，事实确实是这样吗？据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报道，女性完全成熟的年龄呢是32岁，男人则是43岁，比女人足足晚了11年。大部分女性表示，男人幼稚点也不完全是坏事，可以给生活增添乐趣。女人32成熟，男人43成熟，哇，我们还都是未成熟的小孩子。一起来听到彭佳慧带来的《爱到无路可退》。 眼前不是绝路，我还能哭，只是我不愿承认你对我疏忽，怕你的温柔低估，才让短暂的幸福酿成一生的错误。被爱深深回顾，我好辛苦，总是在夜深人静一个人执着，和你走过的每条路，发现你要的前途不是我，不是我想要的归宿。爱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只好一步一步继续去贪图，带不走完整的演出，只希望剩下的恍惚别落幕。爱到结束。

是潇洒的女英雄。那爱情总是让人冷了，笑了又疯了，错过的太多，结局太心痛。闭上眼，却看着这个答案。你拥有天地间的荣耀，你知道是来世的祝福。 Yeah.

道，只为了炫耀，这都没听好，对起我要撒娇，约个会，剧情全都知道，气氛冷到爆，脸上花三条， 一直走一遍，你又是哪一套？ 喵喵喵喵， 我不要， 我进屋，大家跟我一声上套，上套， 别吵， 别吵，吵完了一个别放掉，放掉， 心情好， 别拿走，对我说实话， 我不是你眼不猫， 一直走一遍，你又是哪一套？ 喵喵喵喵， 我不要。 今年呢，一个18岁的男孩长期用耳机听音乐，被确诊为了噪声性听力损害。专家告诉我们呢，声音85分贝8小时可造成永久性的听力损伤，那声音100分贝半个小时就可能造成损害，如果是105分贝5分钟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所以专家提示我们减少使用耳机的时间，我们一起用音箱来听音乐吧。信带来火烧的寂寞， 影子那么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坏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屋子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火烧的寂寞，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帮助你受伤到飞了，被大海淹没，消散的花落，可怕的想念还活着。 在我脚步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并不能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懂，屋子的气味变了，布满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舍着命。

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有的时候紧张的工作让我们没有一个午休的地方或者时间，但是夏天要提示你，午睡不要趴在桌子上，这样可能会导致睡醒了更加疲惫。因为伏案睡眠不能够使身体得到彻底的放松，身体的某些肌肉群、汗腺、皮肤仍然会处于紧张的状态，导致睡完觉不仅没有精神饱满的感觉，相反可能会感到更加的疲惫。当你有点累的时候，闭上眼睛听一首歌，可能会带来放松的感觉。一起来听到范晓萱带来的《姊妹们入睡》。 睡不到你，谁不在墙角拿着当话题，枕头擦擦翻个明天就忘记，见面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唱歌的不会冷清，八卦的话题最带劲，见面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焦点幻想自己是巨星，摘下火焰眼睛就更接近，心里的老师最美丽，来了以后还是要继续，我冷不想开心都留在家里，下班的朋友妈妈去参加啊，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看电子屏幕和看书哪个更伤眼睛呢？专家给我们做出了解释，他说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显示器和书本并没有实质的差异，两者本质呢都是近距离的用眼，但是电子设备的坏处在于它让孩子们更容易受其吸引，导致更长时间更近距离的使用，也让孩子放弃了户外运动，从而造成了视觉的疲劳乃至近视的发生。玩手机还是要节制一些吧。继续来听歌，我还想念你。 如果你是一片风景，然后我怎么的爱你，被当作路过的感情。不对，我不会太着迷，

接下来夏天要和你分享的是白岩松《痛并快乐着》这本书当中的一段话。他说，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应该喜欢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生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着未来，生命这样就好。不管正经历着怎样的挣扎和挑战，或许我们都只有一个选择，虽然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相信未来。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不是真的爱我》。 你和我就算了吗，别用沉默代替回答，陌生的让我害怕，心想别挣扎一下，总是不听那句话，我想你是故意装傻，